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 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三 D 化新闻在这个香港的公众假期过去之后，又回来和大家见面了。希望呢，其实忘了内地应该是没有放假，但是如果你在香港呢，过了这个假期回来上班，开始重新回到每天的新闻和资讯的生活当中了。那三 D 化新闻在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点钟第一次的播出，然后在下午的5点钟和晚上凌晨的1点钟。会有两次的重播，同时呢，通过凤凰 FM 的手机应用搜索凤凰 U-Radio 的节目，可以找到三 D 化新闻的所有往期的内容，可以在上下班的时候存在手机里面，那在挤地铁的时候也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那在12点半之后呢，每天的12点半之后呢，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的环节，请你来发表意见啊。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最高法出了一个司法解释，那是说这个不允许微博直播庭审的情况。我们知道之前有不少的这个律师啊，在上这个出庭啊，或者说甚至在庭审的过程中，经常会通过这个微博的手段来直播一些法庭内的情况，不管是律师也好，这个记者也好，或者别的旁听者也好。那甚至呢，在广东呢，广东省高院之前还有说呢，要保证是定期会有这个微博直播一次案件。那大家开始觉得，微博以后是不是要跟法庭结合在一起呢？结果呢，今天出来这个最高法的司法解释说，不允许微博用这个，不允许用微博来直播庭审。当然啊，它会有一些特例，除非是允许那个传媒 认证的记 者。那但是总的来说，这个说法可以理解是对于这个微博的手段加以很大的限制啊。那有的人就觉得这个是法律的要求，有些内容也许不适合公开，或者说在没有审结之前啊，它这个不应该被公开，也防止这个产生一个舆论的来逼迫法庭做出任何的倾向。那有的人就觉得了，你这个是破坏了公民的知情权，或者说开始好好的咱们这个司法越来越透明，现在不准微博直播了。大家知道微博在中国的国内恐怕是现在为止这个走向信息透明的最有效的一个手段了。那么现在不允许用微博直播庭审，是不是限制了大家获取信息，特别是获取司法信息的一个权利呢？那就请你来说了，在十二点半之后可以打来，内地的听众拨打4001200900， 下个听众可以拨打1872346。那如果你正好还是智能手机的用户的话呢，更加的方便，你可以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频道，三 D 化新闻，十二点半之后我们开通一键 call in 的功能，欢迎你打进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那其实今天说到这个微博哈，又是这个自媒体时代，又是这个新媒体时代，也不瞒大家说呢，我这个假期去了一趟杭州。那么在杭州呢，其实你说在内地看电视呢，就经常能看到咱们香港的这个平常可能不带看的节目啊，就比如说新闻联播。平常在香港其实挺少看 CCTV 一的哈。你看到新闻联播的时候，还真的是你看到欧阳夏丹就是出现在新闻联播的那个画面里面。我真的是发现连续好几天新闻联播的这个口播的一段新闻的短评， 对， 他讲到一条标题呢，以前是从来没有在新闻联播里面出现，说到什么呢？说到是这个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好几天，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明显嗅到了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味道。那果然是一回到香港， 好像有一种严厉的气息。 一回到香港之后，就发现舆论呢就很多的讨论呢，甚至些批评就出来了，说这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弦外之音？ 那 其实更加值得我们现在关注到的是哈，正在这个北京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是， 那么也是从24号一直开到28号，会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那个这个会议的时间和议程呢，都是由14号的委员长会议决定的。那么这个会议呢，大家为什么会非常的关注哈？一是觉得哎，这要立法了，会对于这个网络实名又开始重新起步了吗？因为我们之前好像是今年3月份就开始大家吵得沸沸扬扬的哦，这个微博需要实名了，但是最后呢又是不了了之，那么是会重新再提上这个议事日程吗？ 嗯， 那对于我们现在很多的国内的网民舆论也好，觉得微博是大家一个不能说是发泄了，至少也是一个表达你在平常的纸媒上，甚至是其他的电子媒体上是不易发表的一些言论，那也是非常巨大的出口。那么这个是意味着这个出口是将会被堵上吗？或者说我的舆论空间是不是会受到一些的管制和打压呢？ 所以说 非常的紧张了。 所以说解读中国的新闻呢，有的时候看新闻联播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新闻联播再加上光明日报还有新华社，那基本上其实还可以加上一个环球时报了，这个四驾马车一起开动的时候呢，就听到好像这个风声动战鼓响啊，这个接下来马上就有大动作了。因为不光是人民日报的头版、新闻联播的口播，还有接着就是新华社的评论，再就跟进到新闻事件，就是24号就开始审议这个法案啊。大家觉得会有一个充分的一个也是中国特色的一个现象了，就是在有动作之前舆论造势啊，舆论先行。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有这个两手抓嘛，那只有形的手马上就要伸出来了。那这只手会伸向哪里呢？抓向网络。那刚才这个樊素提到的这篇已经很有名的了，叫做这个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它署名很有意思，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署名叫做莫晶晶，关于这位作者其实有很多精彩的内容。那关于他的那个内容是怎么写的呢？他说有人说互联网是精彩的，有人说互联网是嘈杂的。那互联网作为一个崭新的平台呢，给人带来这个互动服务的便利，同时呢也会带来很多困扰，哎呦，商业欺诈、恶意攻击、造谣传谣等等。所以他最后呢得出来一个这个结论，说不管是网上还是网下，人们都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啊，这个是必须的，这是构建公序良俗的基础。那最后提出要有一个法治意识啊。但是我有一个感觉，你说他这个莫晶晶这篇文章里面说的，哎，网上有便利的同时有这些这个不便啊，或者说有这些危害，我相信这里每一件事情大家都不会有太大的争议，这些事情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确实上网很方便，也确实网上有骂人的，也有这个造谣传谣的，但是呢最后这个导出的结果是不是所有的这个问题像包饺子一样揉到一个馅子里面包在一块，最后我就煮出来，就一定是我就一定要煮出这么一个结果呢？我觉得这里面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哎，是不是因为网上的这个造谣传谣多了，我们就应该反过来要推动一个网络立法，或者说来这个收窄啊这样的这个言论的口径，或者说甚至说要推动一个实名认证这样的过程，这个中间是不是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呢？我相信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 哎，其实这篇很短的一个小短评啊，是在18号的时候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当时呢其实还没有引发特别多的关注。但是呢经过新闻联播就是一晚上的一个专程的口播呀，就一些敏感的网络的反腐支持者呢，他们就似乎已经感受到一个风向的转变，就像我看电视我也觉得哎，好像以前都没有过那种严格的严厉的对于网络的一个反腐的一些口径的一些评论吧。但是说起来呢，这篇短评呢你也不会觉得观点非常的新意，那确实你说 其实网络的这个监管一直都是在做的啊。 但之后呢你会看到大家媒体的一个发酵啊，像这个南都啊、新京报啊、京华时报呀、像这个扬子晚报、北京日报、南方日报纷纷转载，甚至呢它是直接登上了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还有这个华西都市报的头版，你就可以证明到浓缩的就是精华。然后呢就我们可以看到大家一个非常在中国很盛行一种逻辑哦，一说到 有问题就是应该管， 一说到立法呢都会觉得很危险，可是真的是不是需要管呢？或者说他该什么时候管，该怎么管，我想这是大家讨论一个重点啊。就一个是管制，一个是立法，常常有一个误解，就觉得哎，把法治呢你会误读为这是一种管制。因为法治跟管制其实很不一样，管制可能更多是一种行政的命令，是一种行政领导的一个意志，我可能会有的时候随着心情而变化，但是法治就会有明确的规则。所以现在大家会关注， 所以你觉得应该是要法治， 要法治的，大家会想法治好的，但是关键是你要立法的过程和你这个法治的这个前提必须是公平的，是透明的。当你立出来之后，你的执法是必须非常严明的，执法的过程同样也要公平和透明。那我相信很多人应该还是支持的。 那这个 其实就还是回过来，咱们今天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第一 是有立法的问题，第二是有这个网络的问题，怎么解决网络的问题？一个是法，还有一个其实是一个制的问题。另外第三个呢，其实在中国的这个很多情况，这个网络的问题，它不仅仅是在网上，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在社会其他层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啊，我刚才一上来强调，为什么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在于呢，它把所有的问题都糅合在一起。糅合在一起呢，在今天中国就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一股脑子这个鼻子眉毛一把抓，就容易混淆这个视线。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要一件一件分开来说。我们就待会儿呢，就接下来可以先从这个立法的这个角度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三点话行，我们先休息一下，接下来呢为大家联系一位这个学者，我们先从立法的角度来谈一谈关于这次这个网络究竟是不是法外之地这个问题。 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凡素 三 D 画新闻。 好，三 D 画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琦， 我是凡素。 那我们今天马上为大家联系到的是来自现在在北京啊，中国人民大学传媒法的在读博士张文祥先生。那张先生呢，一直就是在对于这个中国的传媒立法方面啊，有比较多的研究。他本身呢，也是一位资深记者出身。那这一次在这个网络新媒体上面，法律怎么样跟他结合？又是在中国这样比较特殊的环境底下，有什么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就请张博士了，可以说张博士来谈一谈。喂，你好，张博士。 你好， 你好，感谢和我们连线啊。首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关于这次这个立法的一个背景。有人说啊，就很多朋友就是说跟最近的这个网络反腐的这个高潮有关系，就觉得在这方面恐怕有些部门觉得坐不住了，需要出来管一管了。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认为啊，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猜测。应该说互联网在中国发展接近20年。它网络传播已经改变了这个社会信息传播的一种格局。等于是互联网让普通的网民都能够发声，在这个特别是在近几年来，在这个反腐倡廉这个过程中呢，这个网络言论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个作用对社会是一个社会进步是发挥了推动作用的。我认为这个遏制反腐来作为这个出台这个法律的理由，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这个理解应该是不准确的。 那就您的理解，为什么我这个最近包括舆论造势啊，或者说这个立法机关也开始在推动，有没有当中一些特定的原因，或者说我们需要了解到的背景呢？ 据我所知呢，这一次的立法，它的全称叫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这个计划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来颁布。它的主要的立法内容，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所谓的网络实名制。 没错， 这个网络实名制呢，早在大概是两三年前，其实中央就有的领导就透过这个风嘛。就是大家也知道，从今年初已经开始实行这个微博实名制了。 没错， 当初领导都说过要逐步的推行网络实名制。我觉得这个立法的推出啊，就是应该是按照既定的这个方针来确定的。 就是这个日程是早就设定好的。 日程应该是按照那个原来的设计来推进的。 但是很多人就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好像之前就是给大家有一种突如其来的一种感觉，好像就突然一下子就 突然一下这个所有的舆论的这个机器就在开动，在讲这件事情。您觉得这背后这个立法者啊，或者说在立法的这个部门之间，他有什么样的考量？ 这个问题啊，其实每一个网民可能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这个按照这个立法的要求的话，应该说是高位阶的立法，特别是这一次也讲了，就是要推动这个互联网的高级立法。 嗯， 高级立法就是由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来推这个颁布法律。 嗯， 狭义上的法律就是法律等级更高的。 嗯， 这样的立法，按照这个宪政或者是行政这个法治的要求的话，应该是要体现民主化的。 嗯， 民主化就是要让，不仅仅这个法律要公开，而且要事先要，要有更多的，更多层面上的一种，公众的参与。 嗯， 要让公众知情，甚至要公众要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嗯， 就是说，但是这一次呢，还是沿用了过去的一种，推行这个法律制度的一种方式，就是让媒体来造舆论，然后再推出来。他可能是考虑通过媒体的这种前期的导入，让大家知道一些情况，然后呢，消除一些不必要的忧虑或者是一些担心，然后来推进。 嗯， 但是这样呢，往往加剧了网民对这个立法的一种不理解。 嗯，还是一种舆论先行的传统思维的做法。 是的，是的。 嗯，所以这次 我认为这种方式应该有所，应该进一步改进一下。 嗯，所以这次的这个立法它的全称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有一个名字叫做保护个人信息保护啊。那其实大家也关注到，这一次的立法真的网络实名了之后，能不能够合理的或者说完善的保护我们的个人信息？ 应该说网络个人信息的保护，这是一个新的法律问题，而且是和每个网民的权利是密切相关的，大家都很关注。但是通过网络实名制来保护个人信息，这似乎是一个似乎是不是太好理解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呢？ 或者是他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我们去考量。 嗯，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说如果网络表达为什么会这么发展的这么快，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匿名表达。匿名表达的话，你每个网民都是穿着马甲的，是吧？ 对。 但是网络实名制之后呢，你要把你个人的真实姓名、你的身份证号什么的要交给网络服务提供商。 嗯。 而且从网络服务提供商呢，要对这个网民的身份进行验证呢，他需要借助公安部下属的那个这个公民身份这个验证机构。 嗯。 这样的话，等于把公民个人的个人的信息呢，都起码是交给网站了。 对。 来管理。 嗯， 这样的话反而实际上是造成了个人信息的一种 不安全， 出让，等于是让渡出去。这样的话让大家会感觉这样的应该是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可能是更加的不容易达到。 嗯，这恐怕 从国外的看呢，这个韩国为什么要放弃它的网络实名制，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实名制之后造成了大面积的个人信息的外泄，没有达到个人信息的保护，反而是造成了个人信息的这个侵害。所以它实现了正当目的和它的损害不成比例，所以才会引起宪法法院这个对这个网络实名制的违宪的一种审查结果。 最后很有可能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一个过程。 嗯哼， 对，这一点是确实是需要立法机关认真的考虑的问题。 嗯，那还有很多网民可能如果要支持这个立法的话，很多人的理由啊，包括这个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里面提到，哎，网上的这个谣言或者说这样的这种谣传激情的表达，人身攻击充斥网络，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法律让大家可以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是这样的。这个网络呢，可能在有些人的特别是管理者眼中看呢，觉得网络有点乱啊。 您觉得中国的网络乱吗？ 我认为这个网络表达嘛，就是众声喧哗的一个地方。如果是要让每个人都有持同一个观点，发出同样的声音，这个网络也就没有意思了。 或者是网络已经那就离死不远了。 嗯， 这一点呢，就是说，我想这个政府也不希望网络这个发展，走到这一步，是吧？ 嗯， 这个具体到说谣言的治理，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上边的诽谤信息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攻击人身攻击啊等等的这些事情呢，网上确实存在。 嗯， 但是政府这几年也一直在治理，治理的方法呢，就是一种专项治理的一种思路。 嗯， 我认为从我们学者的角度看呢，谣言是什么呢？谣言它产生是有很多原因的。 嗯， 谣言也是一种，归根结底它是一种未经证实的信息。 嗯， 这个谣言既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捕风捉影的真的谣言。 嗯， 谣言的产生原因，有可能它不应该仅仅从网络来着眼来看待。 嗯， 而很多的造成谣言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在网下，在社会中。 嗯， 只有深刻的，只有这个解决了社会问题。 嗯， 这样谣言才会去掉它的产生的根源。 嗯， 再一个，网络上的谣言治理呢，应该是通过更多的这个信息，就是言论的问题要靠言论来解决。 嗯， 就是正因为大家这个信息不对称，想知道的事情无从知道。正面就是官方呢，这个信息公开和透明还做得不够。 嗯， 所以才会造成了谣言的这种传播。 嗯， 要想解决谣言呢，是应该说更多的需要政府去作为。作为呢，就是进一步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推动信息自由。具体说到诽谤呢，那也是应该说通过侵权责任法或者是民法的这种制度设计。应该就完全可以做到这个降低诽谤对其他公民造成的损害。 嗯，所以您觉得现在这个 我的观点就是说治理谣言或者是网上诽谤等等，这并不能成为一个实行网络实名制或者是对网络进一步管控的一个充分的理由。 好的，谢谢张博士。可能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您，您觉得如果这个立法，我们按照目前的看法，这个迹象来看，很有可能最后是通过，会成为一部真正的法律。当这部法律真的产生了以后，对我们目前每个网民每天上网生活会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吗？ 我注意到这个《环球时报》今天发的一篇评论，他讲了，就是说，有人担心说网络实名制之后会这个让网民不敢发声， 是 不敢进行批评和监督。 嗯， 他的观点就是说，现在的网民已经不是十年前了。这个十年前的话，可能会吓得不敢说话，但是现在大家胆子都比较大了。 嗯， 但是我认为呢，就是中国要实现进步，或者要推动网民通过网络来正当的表达，来去这个反腐，推进反腐啊，它不应该建立在网民这个胆子比较大这一点上，或者是练习网民的胆子上，是吧？ 是。 所以就是说，更多的应该说是，应该推进我们现在的这个互联网管理的法律制度的进步。从我个人的研究看呢，就是说，这一次这个决定草案是，这近20年来我们的互联网立法中唯一的一部用到了保护两字的法律草案。在之前的我梳理的所有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总体上有300多件吧，就是所有的都是强调管理，而没有一个是在它立法目的或者它的名称上体现这个权利保护的，都没有。就是说这是我们的现有的法律制度的立法的目的上。再一个就是这个现有的立法呢，这个层次偏低。很多是这部门立法。很多这个立法的民主化程度也不高，公众几乎是就是参与度很低。再一个就是造成现在就是是一个 多头的管理，多头的立法，政府部门既是一个立法者，又同时他还要参与执法， 是， 就是，这样的角色冲突就造成了，可能是这个过重的、过多的强调管理，而忽视了对公民这个网络表达自由的保护，这一点呢，其实在今年国家成立这个互联网信息办的时候，他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就说成立这个信息办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改变现状，现在这个多头管理的现状，还有规范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的现状，然后进一步整合这个管理权限和部门，但是能不能实现这个呢？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努力，进一步探索，特别是对现有的法律制度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改变现在这个立法混乱，这个状况呢，是对中国互联网管理的法治形象其实造成了一些不利的影响的。 好的，谢谢您张博士。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人民大学研究大众传媒法的学者张文祥博士，感谢您，谢谢。 谢谢。 好， 张博士再见。 再见。 再见。 好，我们听到的是张文祥博士，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非常深入浅出的给了我们对于怎么样看待这次加强网络信息保护决定草案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关注吧。他讲了很多的层次，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讲了可能也许乱呢正是我们网络信息的一大特点， 这本来就是一个乱的地方， 你就让它乱去吧，但是乱呢当中一定也会有章法的，你尽管他说现在是谣言哈，有的时候会谣言散布，但是谣言呢，张博士的一个论点说是谣言言论还是要用言论来治理了， 对，你本身就是信息的缺乏造成，那你就应该给出更多的信息才能解决，而不是以管理的手段。 是， 好，先休息一下。三 D 化新闻，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网络实名制马上就要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化新闻。 三 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讨论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24号已经开始审议这一部关于保护个人网络信息的一部法案了。那其中有两点啊，一个是保护，一个是管理。保护怎么保护？那按照立法者的这个意思来说呢，希望能够减少像这个网络上的这种商业欺诈，其实这个大家都有很大的这个感触。我一天到晚收到这种推销的广告啊，或者垃圾邮件，大家经常在想，谁把我的电话， 你也不知道你的信息什么， 谁把我的电话给出去了呢？谁把我的这个地址给出去了呢？据说有一个朋友发明了这样的办法，比如说呢，这个举个例子啊，如果你在网易注册了一个邮箱，你登记的姓名就叫比如说朱网易，在新浪注册一个邮箱就叫朱新浪，那如果有一天有人打电话来说，朱网易先生，我们有一个保险卖给你，就知道是网易把我给卖了。如果说是朱新浪先生，那就知道是新浪把我给卖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知道谁把你的信息给卖了。但是现在这个手段越来越高明，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样知道你的这个，甚至是生辰八字的。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管理了。关于这个实名制的问题啊，到底要不要实名制，有可不可以实行实名制，在国内从微博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很久。那其实目前来看呢，看来是大势所趋。你看这个微博虽然说你现在不加 V 仍然能够评论和转发，但是呢其实你要获得一定的可信度，我们在微博每天的经验就是，往往是那些大 V 们，咱们所说的就是那些实名上网的人，但是呢会产生一个问题，就像刚才张博士提出的，现在立法的做法等于说，哎呀，这个网络世界太不安全了，你把你的信息存到一个保险库里面，都交给我们来帮你，我帮你保存。但是大家想， 一上交出去就 上交出去，你那个保险箱安不安全啊？你那个保险箱要是不安全的话，那而且全国的网民都要上交的话，那出了问题，这个篓子不是捅得更大了吗？因此这个张博士刚提到了韩国的这个情况，韩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看这个新华社其实在 引述啊世界各地网络监管的成功经验的时候呢，甚至把韩国啊不是新华社，是光明日报，是把这个还韩国也算上了其中一份啊。但是韩国是什么情况？韩国曾经通过立法来强制推动网络的实名，最后导致大量的网民的或者说公民的个人信息泄露，被黑客攻击了，结果这一下造成的这个麻烦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状况。最后呢，是以这个韩国的司法机关以违宪为理由废除了这一条。 嗯，但是我当时其实也想问一下这个张博士什么看法。我说如果韩国它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嗯， 你是不是也不太能够好这个逻辑上去质疑它的一个这里？ 你想说 它 是因为没管好？ 哎，我觉得它可能是个技术问题，它中间是技术漏洞了，因为你技术漏洞，可能因为你在技术上解决不了， 嗯， 所以你就不要上升到这个最后这个法理上这么高的一个高度哈。 我不知道，我对我来说，我当然我承认这是一个技术问题造成的，但是本身这样的做法，你是不是风险就已经太高了？你就已经把你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面去了，这本身的做法是不是有问题？那我们在讨论一项立法的时候呢，我们这么来看，你从立法的这个它的这个过程，那过程是不是透明？然后有没有公众的参与？有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民主的一个精神？那恐怕在这次的立法里面，我们是完全都没有看到，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前面媒体敲锣打鼓，梆梆梆梆梆，哎呀说立法好，立法好，立法好。然后后面就来立法了， 这当然是我们现在只是看到表面的现象哈。如果你说深究它，当如果真的是要出台这么一个法案，我们要看它具体有哪些条文。 对，你来看内容 过程，这个大家的一个，就像刚才张博士讲的，我们一个互动一个参与的精神体现在哪里，能不能在你的法律当中条文当中体现到一个公平的原则。 嗯， 我想如果真的是出台之后呢，更重要的是你将来是怎么样执法。 对， 倒是你刚才问的另外一个问题，你问张博士第一条，你说会不会因为是这个网络的反腐，现在哦已经是触动某些人的敏感神经。 嗯， 我倒不觉得耶。 嗯， 因为之前你又看到另外一些报道，尽管说63天扳倒雷政府啊，就那么一些网络反腐让网民非常叫好一些案例出来，但是又有另外一些报道，他们给出一个公式嘛，你知道吗？叫中国式反腐，怎么说的？叫做政治内斗加上媒体炒作，再加上网民狂欢，等于贪官倒台 啊。 第一点非常重要，政治内斗啊。你想， 就雷政府都是他的对手们放出来的信息， 为什么会一下子之间有一些人，他们敢于在这个实名微博认证加 V 之后，敢于去爆出来？哎，这会不会其实也是一个利益互相博弈，牺牲你，我牺牲你，你牺牲我，这么一个内斗一个状况？所以说，尽管说是乱的啊，你让他这个百花齐放也好，大家一个各自的观点争鸣，但是呢，乱中你真的是会有可能会误伤。又想起前两天不是有了房叔，又有一个房婶吗？ 嗯，对， 房婶大家都说这是误伤的，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广州的一个高级的退休的这个工程师 啊， 他是名下呢是有24套的房产，但是网友呢他们就非常轻易的，就是刚才可能也是我们讲的这个技术有问题，因为你上传一些某一些的资料，就非常容易的被这个房产中介拿到你的信息，网友呢就去查呢你的名下有24套的这个房产。 嗯， 网友当然说，你说根据我们这个普通人的逻辑，哎，你一个退休的仅仅是一个工程师啊，你又是什么什么建委什么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只是联想猜测到你是不是中间有什么腐败这个行为。 嗯， 但是后来一经查证呢，这24套基本属实，但是人家一也没有担过行政的职位，二我也不是党员。 嗯， 所以大家一个真的 是人家就是致富有方了， 误伤了，而且他是非常这个我很有理有据的告诉大家，我这24套房子怎么来的， 来的啊， 我的收入是怎么样的，我现在即使在90年代退休，我现在每年的一个每个月的退休金都可以达到6000块钱。 嗯， 你想这就是一个案例啊，大家同样是根据网络的一个这个渠道，但是你会发现最后你的大家搜出来的结果跟你的想象其实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你这也不构成理由说大家这么去查是， 哎，这就对了，过程关键是过程，就为什么我的信息会这么轻易的被你一个普通网友查到，这是最可怕的。 嗯， 这次还是有渠道说这个姓女的姓李的这位高级经济师这工程师他出来是接受采访是澄清了，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澄清的渠道的话，你就想他就会无辜的背上这么多的黑锅。 我觉得这里面几个东西要分开啊，一个就是说这次立法里面保护和监管，保护是保护的谁？保护的是公民的私人的隐私，而不是保护一些本来就应该被披露的公共信息，保护他们不被披露。比如说假设这个广州的这个工程师，他如果是一个官员，是一个在职的官员的话，他信息，他房产信息应该要得到公开，网友去查他，我假设他是一个在职的官员的话，这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是正当的，应该的。但是这次问题出在哪里呢？他是一个私人的身份，但是他的房产被查出来了，这里就 是 说他私人的隐私没有被保护好。那 当然就是说这个东西两面，你这个立法里面首先应该保护私人的信息，然后再公开这个官员的信息。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就把这些事情混在一起说， 混在一起， 就眉毛鼻子一把抓，哎，这个私人的信息也应该公开，这个官员的信息，哎，好像也应该保护一下。就大家反而混淆了这个公司的这个界限。因此呢，张文博士刚才提出一点啊，你这个立法的时候脑子里面想的这个方向是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立法都是由一些监管部门在推动，它是部门牵头的立法，想给自己的一些行为来一个， 你觉得应该从民间 在一个授权，它是一个我执法者，哎呀，我做这个事情好像没有什么理由，哎，怎么办？我立个法吧，立个法我就有正当名正言顺的理由了，我好来这个好来管你们，好来这个让大家不要乱说话。因此呢，你这个立法本身的这个初衷啊，或者说方向是不是就存在一定的这个疑虑？你看现在被网上的这个个人隐私泄露侵害的这个最广大的这个群体，你说其实是在民间嘛？民间没有听说那个哪个私人来发起这样的立法活动，反而是通过这样的这个从上往下的这样发起的这个立法，我觉得这就有一点名不正言不顺。 我听懂了你的逻辑哈，你觉得应该还是从自下罗上，一个可能是一个 正当性 的一个逻辑。哎，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大家一个所谓的研讨，所谓的咨询，因为你的研讨和咨询是比较这个雨点式的，可能就因为你的规模比较小，就没有形成那么大的声势，大家没有去过分的报道。我又看那些报道，说是在12月26号就有中青报的一些评论员，他们去参加一个人民网组织的叫做网络立法与信息安全的专题研讨会，那就是民间的咨询会了。发言呢有参与立法的专家，有一些反对立法的普通网友，还有政府部门的官员，还有一直关注这个网络问题的专家，还有说是深受网络攻击之害的企业。讨论到最后呢，大家会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说立法是必要的，已经不能拖了。即使观点说是非常反对非常激进的网友，最后也是欢迎说要立法去保护公民个人的电子信息，治理这个网络乱象。 这个其实我也是赞同的这个意见，就是说你如果说这部法是一部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特别是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我觉得没有任何人，恐怕很少会有人提出来反对。但关键的是这一次的这个立法里面，在我目前看来夹带了太多的私货，夹带了非常多的就是这个胡萝卜加大棒，前面给你掉根胡萝卜，其实后面有一只这个无形的大手就已经伸出来了，让大家产生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唯恐呢，好像打着保护个人信息之名行了这个收窄言论之口之实，这个是真正让我担心的地方。其实真的，你说你要让保护大家个人的私人信息，谁会反对呢？我觉得问真正是你在看到网络实名这个做法的时候，这个做法是不是可行？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怀疑这个问题。 好，这是明启的一个担忧哈，但是我个人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尽管说是现在很多值得大家商榷的地方，真的是过程，但是你要看它的目的，更值得我们讨论是它到时候推出来一个条文，现在是怎么样去推行和执法。那么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三地化新闻前三部分要讨论到的话题。那么在互动环节，同样是跟微博有关呢。那么在最高人民法院24号是对外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那么根据了解呢，在这个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司法解释当中，有一项规定非常值得我们今天讨论呢。他说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和摄影，或者是通过发送邮件、博客、微博等各种方式传播庭审的情况。但是如果经人民法院许可的新闻记者机除外，那么对这点你是支持或者同意的吗？欢迎你在现在已经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了。如果你身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电话4001200900。如果你在香港，可以拨打18723346第三种。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用户，下载好了凤凰 FM 的 APP， 那么可以现在就是启动一键call in的功能。我们三地化新闻正在直播，欢迎你打进电话来跟我们讨论。 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明红。 嗯，好，明红来主持这一趴的有话直说。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这个最高法的司法解释说，以后法庭的这个庭审，除非法官说可以，不然不能够用微博直播。那以前的情况下呢，是除非法官说不行，不然的话都可以，这是一个改变了。 对，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刚刚我跟明奇还在说，哎，这个事情好像也是把这个交给了法官来决定哈，但是的确不一样。 对， 但是呢，我们也说到这个微博直播他们的一个理由哈，就是最高法他们那个理由，就说可能会有这个舆论审判，就大家都会说，哎，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怎么判，会影响法官的这样一个判决的一个 独立， 所以才有这样一个事情出来。 是，那但是之前呢，我们看到广东啊，广东的省最高法院以前就是说一定要比如定期搞一次微博直播这个庭审， 对， 以前是当做一个司法公开和司法透明的一个表现， 对， 但现在呢又发现，哎，有的时候呢，这个如果大家都参与进来了，反而影响了审判的 公正。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有一个这个天平哈，一边就是说这个舆论审判影响法官的判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公民对于这个判决的信服力和这个情况的一个公开度， 对， 对吧？好，我们今天要请您来跟我们参与到我们这个话题。 内地的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拨打1872346，手机通过凤凰 FM 找到三 D 化新闻一键call in。 是的，现在呢已经有一位听众在我们的线上了，是林小姐。林小姐你好。 喂，你好。 你来在哪里？ 来自浙江。 浙江的林小姐哈，你怎么来看这次啊，说这个最高法院禁止这个微博直播庭审情况？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司法跟民意的问题，因为司法它有一套非常严谨的程序，该怎么来就怎么来。但是民意的话，我觉得对于大部分民众的话，他们是不了解这个过程的，他们自己心里有个价值判断，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他们并不了解应该有的程序或者我们应该按照的法律。所以我觉得我是比较赞成，就是说暂时不要微博直播，因为微博直播的话，我们民意是非常容易煽动的东西，尤其是通过微博这种传播后，微博传播它能够传，它的特点就是传播非常迅速，而且传播的过程中会不断的加入各种民意，使它传达这个事实后来会慢慢扭曲掉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在那个案子还没有审清楚之前就让微博过多的来干涉司法过程的话，它会影响这个公正性的。对，我是这么认为。 所以林小姐从这个舆论审判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 舆论审判的话，我认为如果仅仅就是舆论被舆论左断，左右了，这个司法程序被舆论左右了，这是很不完善的。就是说哪怕是我们现在司法程序是不完善的，那它需要一个慎重的讨论的，或者比如说在这个案子审判之前让民众参与讨论，先完善这个制度再可以这样子，而不是说在司法过程中因为民意中途参与进来而使它这个变化掉，我觉得这样是不合理的。 方便说一下林小姐的这个职业吗？ 我是在浸会大学念传播学的。 好，谢谢林小姐，再见。 好，谢谢。 啊，这林小姐讲得非常清楚，哎，一方面是司法的这个专业性啊，还有一个它的独立性，另外一方面是这个民意。有的时候呢，大家说到民意的时候，都觉得有一种天然的正当性啊，但是有的时候， 有时候民意也是群众，也是 有的时候也是这个大家多数的人的意见不一定是正确的意见。 对，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下一位是窦先生，窦先生你好。 你好。 请问来自哪里？ 哦，我现在在香港。 香港的窦先生，你怎么来看这个最高法解释啊？已经禁止微博对这个庭审进行直播了。 他这个解释，我想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于他想减少外界对庭审本身的干扰，但是我就是杜绝一个外部干扰的这样一个源头吧，特别是微博这样一个能够比较迅速传播的一个民间媒体这样。但是我倒是觉得这个关注点本身有一点问题，就是在于他是希望减少对自身的干扰，然后比较顺利的开展庭审的工作。但是其实我倒是觉得真正司法的独立或是司法本身的公正性不应该受到任何外界的因素的影响，就是即使有外界民意的压力，你也要顶住这个压力，才能增强你本身这个司法独立性和这个公正性，老百姓也才会真正体验到，哦，原来我们真的司法公正透明是通过这个体现的，它不会通过外力的影响而受到什么其他的改变。 嗯，好的，谢谢窦先生的观点，谢谢您，再见。 窦先生的意思就是真金不怕红炉火，你要是本身站得住脚的话，微博直播一下又怎么样呢？ 您不受这个舆论的影响，自己法官这个练好自己的看这个看家本领嘛。 对啊。 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下一位是胡小姐，胡小姐您好。 哎，喂，你好。 嗯，请问胡小姐来自哪里？ 我在香港。 嗯，来自香港的胡小姐，你怎么来看这次啊？说这个禁止微博直播庭审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要分两边看吧。那如果一方面的话，就如果是涉及一些个人隐私的话，如果是微博毕竟是一个公开的场所、公开的平台，那所有人都能看得到的。那如果一些涉及到双方隐私的事情，可能这样直播出来的话，会不会对双方隐私造成一些侵害？但是如果对于司法透明的话，那微博直播的确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嗯，您之前有参与过说类似有看过这个微博的直播吗？ 我没有看过，只不过有听闻过而已。 嗯，好，非常谢谢来自香港的胡小姐，再见。其实刚胡小姐说到一个点哈，其实这次这个解释当中我有看这个内容，他们也是说了，如果说要这个公开的直播的话呢，也是要经过当事双方人同意的，才允许这个公民和媒体进行直播的。对，而且他最后还说了，说其实法院啊可以这个经过许可的新闻记者是不在这个限制范围之内， 是 所以相对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幅度吧。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外的例子啊，比如说如果是实行陪审团的这个国家的话，往往有规定，比如说陪审团这个在合议讨论的期间呢，他是不可以跟外界接触的，他甚至不可以，特别是不能跟媒体接触。所以说他不会，如果是让陪审团来决定案件的话，他不会尽量避免让舆论来影响他的判断。但在中国呢，因为 但是我觉得这很难，你说你在这个法庭上如果是很安静，然后你也不吵到法官，你自己拿一个手机，不说陪审团吧，如果说这个旁听者，你说我在说，哎，我刚刚听到法官说了一句什么类型的话。 对，但我觉得如果是中国它是一个合议庭的一个制度，并不是陪审团的制度，其实本身开放微博真的会让舆论对法官产生什么影响吗？我觉得恐怕是他会，如果说这个判决最后不是合着民意的一个方向来的话，会给事后会给司法机关一个很大的压力，这是真的。 而且 但是过程 中有时候案件啊，其实牵涉到一年两年，你说这些法官还有这些旁边的参与的人员，怎么可能不听到舆论的一些消息呢？对吧？ 这也是，对，你就是一天两天恐怕行，但你一出门还是可以上微博。 的确是。好，我们再来听下一位，下一位是邢小姐，邢小姐您好。 哎，喂，你好， 邢小姐，请问您来自哪里？ 哎，我来自香港。 嗯，香港的邢小姐，你怎么看这次的事情？ 我其实个人现阶段我不太支持，就是用微博来直播这个庭审，因为我觉得法庭应该是个挺严肃认真的地方，你很难想象你进到法庭里看到法官啊，然后陪审的人啊，然后律师啊，都在那里低着头发微博，我觉得这个景象也会很搞笑。而且我觉得从一个职业道德上来讲，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原告和被告的律师的话，其实你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帮他们去辩护，而不是去把这个消息公开或者是公布出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在那里再发微博的话，也是一个很不专业的一个表现。所以如果说发微博的人如果是来旁听或者是来看这个庭审过程的人的话，我觉得因为从目前阶段来讲，微博这个东西其实它作为一个新媒体，我们对它的认识其实我觉得挺不够的，你没有办法去预期到如果大众去发微博的话，可能会对当事人的一些隐私可能会有些侵犯。我觉得我们不能为了一个所谓的大众的利益的一个好的结果，就比如说是公正的，可以让庭审的过程更透明，而去可能去侵犯到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去侵犯到当事人的一些隐私或者是利益。我觉得如果是为了这么一个大前提的话，我觉得完全不需要。而且我觉得庭审的结果如果在事后公布的话，和在这个过程里去直播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且在过程里直播的话，我不知道，我只是想象啊，好像那种电影一样的，你会不会就是有一个可能会泄露一些可能会有串供的情况呢？就比如说你通过发微博，然后律师啊，包括各种方面的人都可以同时得到一些消息的话，会不会他们把一些供词就可以在庭审上面重新推翻或者是怎样？我觉得可能会有这个情况出现，因为在国外的话，好像也都是在法庭上连录影录像都不可以。那我觉得目前来讲，手机这个东西进到法庭上的话，我觉得风险会比较大。 嗯，好，非常感谢来自香港的邢小姐。嗯，再见。 好，谢谢你。 是新小姐刚刚提到了，说在国外的法庭上面，我们看到国外比如说报当时克林顿的这个拉链门事件的时候，我们都看不到新闻图片，都是这个现场有专业的素描的记者，他会画一张画，然后呢这个作为事后新闻报道的素材，因为法庭有严格的规定是不准照相。那我相信这个 Twitter 估计也是不行的。 我读了最近那个总结哈，今天我们打进电话的四位听众，我发现和我们的这个预期有点不太一样，有三位听众都是不支持这个应该是说支持这个禁止 不让微博啊， 对，禁止微博直播庭审情况，只有一位呢还是说在两边可能要考虑这个个人隐私啊的情况之下才可以进行微博。所以其实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大的民众，其实我们老百姓自己已经有一个意识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调整了。所以司法高法呢做这样一个规定，是首先是否定，然后再说在某些情况之下你可以，我觉得可能司法机关也太担心这个我们中国老百姓的质素了。 这个恐怕今天我们打进来的听众大家还是比较专业或者说理性的一个考虑啊，但是其实在中国有的时候有一些案子呢，你需要，比如说我想到李庄案，李庄案它就是特别需要媒体曝光，因为在他如果说这个律师一旦认定这个司法不公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在以前的一些情况下，他就有可能求助于网络这样的力量。 但可能这就变成事后的直播或事后的转播，而不是一定要在这个法律上这个、 但我今天也在想啊，要是没有微博，李庄案恐怕就没有人知道，他今天也没有任何的机会来给他还得一个正义。 所以 这个东西你得必须把它放到中国的情境里面来看才能够。 这个什么叫做这个舆论审判和监督司法功能之间要取得平衡，绝对不是我们这几分钟就能搞定的。 也是 大家好好来进行一个判断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话直说的内容，我是明红。 我是朱明奇， 感 谢您 收听， 再见。 拜拜。